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道光收到了琦善的奏折，上面说英国人狮子大开口，索要天价。道光很是气愤，想要动用武力，王鼎趁机推荐了林则徐。 听王鼎推荐再度启用林则徐已被战事，道光再次低头盯着水磨砖地面凝思片刻。他伸脚要穿靴子，可又缩回去了，依旧坐在炕沿上。唉，我朝200年来声威远震四夷臣服，朕继承大统之后，柔恤外夷无微不至啊，但逆以自外生成，称其阳犬之性，妄肆痴张，恣意妄为，实属神人所共愤，天理所难容。若不痛加绞洗，其势断难设伏，即或朕施以宽大，也必先使其畏威，方可济其怀德。朕决心宣示国威，革除后患，不能让英夷小觑了我大清。潘阁老，臣在，你带朕拟一份谕令告诉琦善，朝廷决定弃府改剿，要他后集兵力，大深踏伐，所需军费无论地丁关税，准予酌量使用，做正向报销。如有不服，随时奏闻请旨。道光踏上鞋子下炕，指着炕基道：“潘阁老上毡殿，朕说你记。”潘石恩见皇上要发口谕，赶忙脱去靴子，坐在炕基旁，站笔如墨。道光每次发布口谕，都有一种居高临下、俯瞰九州、号令全国的气概，今天也不例外。他双眼虚视前方，脑袋轻轻摇晃，脱口吐出一道天线：“你已要求过甚，情形桀骜，既非情理可逾，即当大深踏伐，所请给予一岛寄居，厦门、福州两处通商，即给还烟价银两，均不准行。你已再获投递字帖，已不准收受，并不准遣人再向该夷礼遇。 岐山县署总督、两广陆路水师皆其统辖，均可随时调拨。第年该省陆路兵丁未必尽能得力。真将指湖南、贵州两省各备兵丁1000名，四川省备兵2000名，听候调遣。着岐山一面多方羁绊，一面妥为预备。如该以桀骜难驯及乘机攻剿，不得示弱。潘石恩的笔杆摇得飞快，笔端在玉板宣纸上磨出清晰的窸窣声。道光见他收了笔，神态庄肃道：“此谕有600里红旗快递发出。”道光向来惜用一马，很少使用600里异地，也不许臣工们轻易使用。这是他发出的第一道红旗谕令。三个军机大臣意识到战争开始了，穆彰阿提醒道：“皇上，岐山可没打过仗啊，要动武恐怕得另派畅晓兵法之人。”道光没吭声，他看了潘世恩一眼。潘世恩回忆道：“啊，皇上，杨芳如何呀？”杨芳乃是本朝名将，在平西张格尔叛乱时战功彪炳，封2等国勇侯。5年前，杨芳以年老体弱为由请求休治颐养天年，皇上允准了。没想到杨芳刚回贵州老家，湖南就又出了匪乱，朝廷再次要他出山。杨芳奉旨带兵剿匪，仅用1年就平息了乱局。目前杨芳依然留在湖南提督任上。穆彰阿担心杨芳年高体弱胜任不了。 皇上，杨芳年过70，有点眼花耳聩了，叫奕山去广州可好啊？ 穆彰阿口中的奕山是道光的侄子，也参加过平西张格尔叛乱，赤平之后留在新疆晋升为伊犁将军，去年奉旨回京任领侍卫内大臣兼御前大臣。奕山刚满50岁，正是年富力强之时。道光道：“ 奕山虽然参加过新疆平叛，但那个时候他是3等侍卫，朕派他出征意在历练，他并无独领大军之经验。”潘世恩说：“啊，皇上，不妨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，杨芳任参赞大臣，共同出征。”这个主意好是好，只是朕担心老神仙体力跟不上啊。 30年来，杨芳每战必胜，故而道光戏称他为老神仙。潘世恩说：“杨芳腿脚不便，不能冲锋陷阵，当个诸葛亮参赞军务，或许还是行的。” 道光点点头：“那就让老神仙参赞军务，准备出征。不过还得派一个主管粮海的。” 王鼎道：“ 老臣以为龙文可以胜任此职。” 龙文是户部尚书，在平西张格尔叛乱时分管粮台，是个办事缜密的人。穆彰阿点头：“ 啊，这是一个3套车的格局啊，有奕山的尊贵，有杨芳的谋略，还有龙文的思虑周全呢。”皇上。 道光在水磨砖地上踱了几步：“ 选派3军统帅非同小可，朕要亲自与奕山和龙文谈一谈。潘阁老，臣在，你再起草一份谕令，敕令钦差大臣伊礼部团练乡勇，严拿汉奸，相机收复定海。” 潘世恩重新蘸了墨汁，道光皇帝背着手一字一顿地发布了第2道谕令：“着伊礼部遵照前旨，确切侦探， 欲有可乘之隙，即行搅拌。现在镇海一带存兵9800余名，自已足服调遣。该大臣务须祭出万全，一鼓作气，以迟一破而身国威，免之忘之。潘世恩笔端一错，准备下炕。道光摆手指住，哎，还有一事。刚才王阁老保举林则徐出山，朕允准了。你再草拟一份上谕，敕令林则徐挂4品清闲，在广州帮办军务。扎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薄迈向琦善发出了最后通牒，他指责琦善处处相欺，而非诚心缔结合约，限令他在12月14日西历1月7日前约期会谈，否则将依照兵法行事。这是一份严厉的挑战书啊，时间和地点都跟你讲得清清楚楚了，字里行间透着对清军的藐视。琦善立马意识到大事不妙，他急火攻心，迅速从肇庆协调来500兵丁增援虎门，从都标、顺德协标和水师提标抽调出1300兵丁，分别派往总路口、大壕头、沙尾和列德，叫他们准备30条满载石头的大木船，随时准备沉入江底堵塞航道。关天培立即率领虎门9台的全体便兵进入了战备状态。大角和沙角炮台地处海江前沿，陈连生不敢有丝毫懈怠。12月14日过去了，只要海上没有风暴，英军很可能在第二天发起攻击。15日黎明，陈连生早早起床，用盐水漱了口，与陈长鹏和3个亲兵出了行辕，沿着山间小道朝瞭望台走去。天色朦胧，草叶上挂着露珠，树林间悬着薄霾，炮台兵房堑壕巷道全都浸在湿润的空气中，模模糊糊，慢缓不清。珠江口的冬天不像北方那样白雪皑皑，冰封千里，只是阴冷。当值的哨兵穿着薄棉衣，挎着腰刀，斜倚在石壁上打盹。当他听到嘟嘟嘟的脚步声之后，立即警醒，本能地挺直腰杆，双脚立正。 可有敌情啊？ 陈连生声音沉闷，像是从井底发出来的。哨兵答道， 没有。 哨兵了解上司的习惯，陈连生父子黎明就起床，查完哨之后才叫号便吹响操号。但是今天他们起得格外早，陈连生端起千里眼扫视着海面，太阳即将升起，天际线上有一抹淡红，海面上风平浪静，有轻薄的晨雾，但是那种雾不会盘桓很久，太阳一出来就会消散。如果没有雾，陈连生能看见伶仃洋上的点点灯光，为了避免碰撞，那里的外国商船就全都会挂着红灯。现在能见度很低，什么都看不清。陈连生转头回望燕尘湾，燕尘湾距离较近，能看见星星点点的船灯。广东水师10几条战船静静地泊在那儿，像挤在一起安睡的小狗。唉，陈连生放下千里眼，环视着沙角山，山上山下坑道纵横，石壁垛口架着台枪，枪架旁有身着号衣的稻草人，从远处看有一种防卫森严的气象。 沙角山下有成片的冰房，他们依然在睡梦中静谧无声，只有大火房的窗口灯光如豆。伙夫们起得较早，他们开始生火做饭了。陈连生对陈长鹏说， 这种天气很适合打仗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今天可就该开打了。 陈长鹏说， 爹，英姨太小看咱们了，居然把开战的时间都告诉咱们。 呵呵，我的儿啊，敢于下战书的敌人都是自信的强敌呀。 爹，您估计是炮战还是登陆战呢？ 炮战，他们不敢轻易登陆的。 陈连生一直苦心故意地经营着沙角和大角，便兵们在山下设了鹿角栅，插满了竹尖桩，遍布了铁蒺藜。陈连生督率便兵们反复操练，把士气调整得嗷嗷叫。他坚信三江协是大清的虎贲之师，便兵们训练有素，完全可以阻击英军登陆。太阳出来了，冉冉的，缓缓的，一厘一寸的上升，升出海平面时，腾的一跳，红彤彤的浮在海平线上，天空豁然敞亮。号变鼓塞吹响锣号，便兵们像被按动机簧似的冲出兵房，集合声、报数声、口号声、刀枪碰撞的铿锵声响成一片。等各路便兵集合好后，陈连生一步跨上点将台。所谓点将台，就是一块稍加修整的大石头。他清了清嗓子， 弟兄们，几天前以求伯麦给齐爵阁和官军们下了战书，哼，这家伙他娘的口出狂言，要我大清接受他们的无理条件，否则就在今日跟咱们动武了。沙角山和大角山地处前沿，今天是诸位弟兄为国效力的日子，怎么打，如何打，我已经交代给各级军官，不在这儿啰嗦了。既然是打仗，就要赏罚分明。现在本协台重审纪律，两军一旦开战，击伤一兵一人者赏10元，击杀一兵一人者赏20，击杀一兵一官者赏50，击沉双桅一船赏1000，击沉三桅一船赏2000。可反之，千言观望不听号令者斩，蛊惑军心临阵溃逃者斩，自伤自残编造伪证者斩，制造内讧趁乱抢劫者斩，好舌利齿妄为是非者斩，挑拨变兵令其不和者斩。都听明白了吗？ 明白。 变兵们的回答如同虎啸，震得周遭的树枝树叶发出一阵的飒飒声。陈连生将旗一挥， 今天的早饭由大伙房送到阵地上，各就各位。 炮兵们跑步进入炮洞，拔去炮栓，将铁丸子装入了炮口，动作娴熟的如同穿衣吃饭一般。台枪兵、弓箭兵和藤牌兵迅速进入堑壕、巷道或者预定站位。与此同时，英军也开始行动了。复仇神号铁甲船、皇后号火轮船、硫磺号和斯塔林号武装测量船组成了第一分遣队，开到沙角山前面，从左翼轰击沙角山炮台。加勒普号、海阿新号和拉恩号组成第二分遣队，从右翼轰击临海炮台。运输船把1400多名步兵运到川比海滩登陆，绕到后面攻击沙角炮台。随队而行的还有几百弹民海盗，英军高价雇佣他们充当向导和随军工役。 他们身着统一的黑布号衣，替英军搬运炮子弹药。都鲁一号、萨马兰号、摩底士底号、哥伦拜恩号和海军陆战队组成的第三分遣队攻打大角炮台，迈尔威里号、威里士里号和伯兰汉号战列舰吃水较深，不宜在浅水区作战。伯麦率领他们驶至川比水道，专门拦阻清军的增援部队。在薄雾的掩护下，运输船队神不知鬼不觉地绕了一个大弯，把步兵运送到距沙角山8里远的海滩上。1400多英印步兵抢滩登陆，没有遇到任何抵抗。同时登陆的还有一支炮队，他们携带了一位榴弹炮和2位推轮野战炮。榴弹炮能发射24磅的炮弹，足以摧毁清军的坚固工事。推轮野战炮能发射6磅葡萄弹，用于驱散步兵。8:30钟，所有战舰进入预定站位，在海面上下锚。第一分遣队率先向沙角山开炮，海面上炮声隆隆，黑烟滚滚，浪霾四起。施拉普纳子母弹在空中开花，铁丸子漫天飞舞，康格利夫火箭低空蹿行，一只接一只飞向清军阵地，打在兵房的门楣和房梁上，扎在树木和草丛间，引燃了一串又一串的山火。沙角山炮台和临海炮台开炮还击，炮子儿在敌舰附近打出一个又一个水柱，但是两座炮台很快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，被炸得石屑乱飞，黑烟四起。三江协是从内地调来的，陈连生的战斗经验仅限于剿山匪、打毛贼、追逐江河水道，使用刀枪剑戟、弓箭抬枪，依靠近战取胜。他根本没想到敌人会绕行8里从背后抄击他。他把全体便兵配置在沙角山前沿，只派了40名惠州兵在东侧2里处守望。惠州兵们被隆隆的炮声吸引，卧在山丘上，乌龟似的引颈观战。登陆的这些个英军步兵像出巢的蚂蚁一样，沿着沟壑树林逶迤前行。林间小道蜿蜒曲折，地面上既有厚厚的枯枝败叶，踩上去吱嘎吱嘎作响。炮兵们压低嗓音，嘿呦嘿呦地喊着号子，奋力推动3位火炮，惊得山鸡松鼠是四处乱窜。但是这么大的动静全都被树林草叶给吸纳了，愣是没有引起清军的丝毫警觉来。经过1小时的跋涉，步兵推进到距沙角山2里远的山包脚下。直到这个时候，驻守在那儿的惠州兵才发现背后有敌军。他们架起台枪，拉开弓箭，仓促应战，一面报警，一面奋力抵抗。英军在距离山包100多米远处展开队列，随着军官的口令，他们举起枪来瞄准，打出一排又一排的枪弹。英军人多势众，枪炮凌冽，惠州兵势单力孤，武器不济，十几个惠州兵倒在血泊中，其余的仓皇溃逃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川鼻湾一战，清军受到了怎样的重创？关天培接下来将会怎么做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，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。